第27课，你别抽烟了。一句子。 189，我有点咳嗽。 190，你别抽烟了。 191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 192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 193，你开车开得太快了。 194，开快了容易出事故。 195，昨天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 196，你得注意安全啊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老张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有点咳嗽。 你别抽烟了。 我每天抽的不多。 那对身体也不好。 我想不抽，可是觉得不舒服。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 好，我试试，今天先吃点药。 你去医院看看吧。 二， 你开车开得太快了，这样不安全。 我有事得快点去。 那也不能开得这么快。 没关系，我开车的技术好。 开快了容易出事故，昨天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 真的吗？ 你得注意安全啊。 好，我以后不开快车了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你别抽烟了。 二，你开车开得太快了。扩展。一，我头疼咳嗽，可能感冒了，一会儿我去医院看病。 二，每个人都要注意交通安全。 三，小孩子不要在马路上玩。四，生词。 有点儿，咳嗽，抽烟，医院，事故，交通，得注意安全，美，舒服，习惯，要，这样，技术，迟到，头疼，感冒，病，不要，马路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昨天是刘晶的生日，我们去他家给他祝贺。他妈妈做的菜很好吃，我们喝酒、吃饭、唱歌、跳舞，高兴极了。大家劝大卫别喝酒，为什么呢？他是骑摩托车去的，他要是喝酒就太不安全了。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一条鱼，汉语，遇见，接电话，结婚，姐姐，借书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别进去了。 为什么？ 他有点不舒服，睡觉了。 你知道他是什么病吗？ 感冒。 吃药了吗？ 刚吃过。